见你们相爱极狂，我自私延续心中的期盼，有一种暧昧的晴朗，站在这城市某一端，寂寞和爱像浮云均消 有时候我想不要再做一个努力被别人喜欢的人了，想要做一个时刻让自己快乐的人，先取悦自己，做一个讨自己喜欢的人，这可能才是人生需要追求的事情。 过程，快乐总是能被记得，因为记忆只留下美好的。你是你自己的作者，何必写那么难言的剧本？别怪话说得太多了，我只是不要你不快乐。被爱应该是幸福的，去爱没有想象的愚蠢，相爱可以非常的单纯，因为爱全是与生俱来的。你问我怎么那么深，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？爱你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刻。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你问我怎么那么深，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？爱你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很难得的一刻。 说放了，我也许会比较快乐。 这段时间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，希望新的一年我们有跟平常一样的快乐，但至少有跟平常不一样的烦恼，这样至少不会太无聊。它让我们的人生轨迹显得经过了深思熟虑。不知道你每天睡得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睡不够的话，小心颜值会大幅下降。当睡眠债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带来的伤害包括皮肤干燥、暗淡无光、耳聋耳鸣、食欲不振，还有肥胖，心脏病和感冒的患病几率也会升高。如果你的正常睡眠模式持续遭到破坏的话，还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。所以为了我们的颜值和健康，今晚早点睡吧。 其实我早已

人有个特别致命的错觉，那就是当你夜深人静想念喜欢的人，久而久之你就会认为他应该偶尔也会想想你，但其实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，并没有任何心灵感应。女朋友跟他抱怨说，他逛了一个下午都没有买到好看的衣服。朋友马上安慰说，那是因为你本身长得就好看，越好看的人就越难买到合适的衣服，长得丑的人就没有这种烦恼了，因为穿什么都是一样的。

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